北京时间13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遍览文坛群星，萃选长篇力作，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北京故事广播，长篇天地。 年轻的女记者叶梦薇在工作中游刃有余，人长得虽不是倾国倾城貌，却也算是气质美女，拥有众多的追求者。可她平时忙于工作，一直未能解决个人问题，真正的原因却是有一个梦一直萦绕着她，使她感觉到那个自己爱的人将在一个意外的时间和意外的场合出现。而当叶梦薇心里的这个人终于出现时，叶梦薇将为自己的爱情付出怎样的代价？欢迎收听小说《红唇》，演播小群。 王建军拿出一个精致的小盒子递给叶梦薇，叶梦薇并不接，只是问：“这是什么呀？”王建军慢慢打开盒子，拿出了里面那枚绿莹莹的宝石吊坠，说：“孟薇，这是祖母绿宝石项链。我知道，现在送给你这个，也许非常冒昧，可是，我想告诉你我的诚心。”祖母绿，叶孟薇是知道的，那是一种价值不菲的绿宝石。这枚水滴形状的吊坠确实非常美丽，如果能够接受王建军，那么他作为爱情信物当然非常珍贵，可如果并不爱他，那这也只不过是一块漂亮的石头。叶梦薇叹息着开玩笑说：“你们有钱人就是这样收买女孩子的吗？不过我现在还没打算被人收买呢。”王建军苦笑着：“嗨，我就知道可能是这种结局。那天晚上我给你发短信你没回，我就知道我胜算不大。嗨，人性本贱，有时候人就喜欢当贱骨头，身边一堆女孩子不理想，非要来坐你的冷板凳。哎，不过孟薇，我有耐心。”叶孟薇有些动容：“谢谢你对我这么有诚心。感情这种事儿吧，真的说不清楚，也可能我这个人脑子里缺根弦。”王建军说：“也没关系，反正咱们俩都还年轻，先做朋友总可以吧。”叶梦微笑了：“做朋友倒是不错，我是很好的人选，我们可以成为好哥们儿。”叶梦微不想有什么节外生枝，吃过饭聊一阵儿，就说第二天要早起，想早点回家。王建军开车把叶梦微送到楼下的时候，叶梦微开玩笑说：“哥们儿，做个好梦啊。”王建军也开着玩笑：“行了爷们儿，后会有期。”叶梦薇是目送王建军的车离开，自己才走进大楼的。他是用这种态度表示对王建军的尊重。这个时代的婚恋出现了两种需要重视的现象，第一是乡下的剩男越来越多，第二是城里的剩女日渐成堆儿。在乡村，一个打工回家探亲的女孩家门口会排起长队，男人们等在门口相亲，最近新闻都爆出来了， 而在城市里，稍微有头有脸的男人身边是女人成群。通常情况下，男人们对女人稍作试探，没有结果马上就会放弃，转身就去找更容易得手的女人了。有耐心的男人似乎越来越少，女人要出手快，不然稍不留神就会被人抢走。这简直像哄抢紧俏商品，商家会傲慢地描述为手快有，手慢无。当然，如果一个男人觉得这个女人值得他付出耐心，那情形又不一样了。这一天，叶梦薇知道江淮岸去水田村考察，他心里有些恐慌，心想那些农民要是又打斗起来，那可怎么办？上次那件械斗事件的场景依然历历在目，像放电影一样在叶梦薇的头脑里闪过。农民持枪带棒闹成一团，那个刀疤脸恶狠狠地对着江淮岸扬手就是一棍，江淮岸应声倒在地上。天哪，这实在是太可怕了。叶梦薇情不自禁地颤抖了一下身子，把双手交叉抱在胸前。他先看了看坐在面前的摄像记者和司机，又往车窗外面看了看。此刻，车离水田村已经不远了。前面江淮岸的车队似乎已经开始减速。叶梦薇很好奇，江淮岸为什么要把水田村作为新农村建设的试点村？他开动脑筋想了想，觉得不外乎是以下几个原因。首先，江淮岸很有魄力，不肯服输，越是难做的事儿，他越要做。然后，江淮岸胸怀坦荡，不计私仇，明明是这个村里的人伤了他，他还要把这个村子作为试点。再就是，水田村基本上是潇湘市最贫困的村子，如果这样的村子都能建设好，那么其他地方的问题更能够迎刃而解了。可列出了这三点理由，叶梦薇还是觉得说服力不够。突然，叶梦薇灵光一闪，想起不久之前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件事。那次是他休息，他和严雨洁一起逛街，两人逛了大半天，买了一堆零食衣服的小玩意儿，累坏了。恰好路边有一家大型美容院正在发放美容体验券，每人只要花68块钱就可以享受价值680的一次美容。叶梦薇于是决定请严雨洁去做个体验，说白了，她只是想睡一觉，好好的休息一下。叶梦薇正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突然觉得眉心一阵剧痛，疼得她醒了过来。她问美容师：“怎么回事啊？你是不是把我的眉毛刮破了？”那个自称为婷婷的美容师支支吾吾地说：“没事，没刮破，我刚才可能太用劲儿了。”叶梦薇觉得很不舒服，皱着眉头表示不满。婷婷不时地拿起一张面巾纸，在叶梦薇的眉头轻轻一捻。叶梦薇觉得不对劲儿，要婷婷拿过小镜子来。婷婷拖拖拉拉好一阵儿，终于给她拿来一面镜子。叶梦薇拿镜子一看，天哪，眉心果然被划了一道浅浅的口子，正一点一点地往外渗出血水，看得叶梦薇胆战心惊。估计这个婷婷是个新手，没太有经验，修眉毛的时候力度没把握好。叶梦薇心想，哎呀，好险呐，要是再划深一点点，可能会破相啊。当时的叶梦薇非常生气，要婷婷找经理过来。婷婷非常紧张，可没办法，只好把经理找了过来。叶梦薇生气地对经理说：“ 你们自己说，这怎么解决？平常出过这种事儿吗？你们是怎么赔偿的？叶梦薇愤怒的是，那个婷婷自己做错了事儿，还不坦白承认，想隐瞒。当然，叶梦薇能理解她，这个小姑娘怕这种事情对她不利，以为能瞒得过去，所以想要遮掩。不是每个人都那么有担当。此时一旁睡着的严雨洁也醒过来，她一下子坐了起来说， 你们也太不像话了吧，我们是来美容的，你看把人家眉头都刮出血来了，没什么好说的，看怎么赔吧。 那个经理和婷婷不停地道歉说， 哎，对不起对不起啊，我们真的不是故意的。 叶梦薇拍拍严雨洁，示意他冷静。严雨洁把声音放缓和一些说， 我当然知道你们不是故意的，要故意的还了得了，可是毕竟已经破了，不是一句对不起就能完事儿的啊。 叶梦薇冷静了一下说， 其实我们也不是故意要找茬的人，但是你看我眉毛这儿都破了，能不能留疤我还不知道，总得有个说法吧。 那请你们告诉我打算怎么办，你们说怎么办就怎么办，我今天绝对不会故意找麻烦的。 经理诚恳地说， 两位美女，你们看这样好吗，今天的费用全免，对于我们的工作失误，哎呀，我们表示抱歉，请美女一定要原谅我们。 严雨洁说，全免？ 这么点小费用全免就能解决问题？你把人家的眉毛弄伤了，你还要赔吧？ 叶梦薇再照照镜子，那道小小的划伤已经止住血了，估计不会留下太严重的伤痕。于是她息事宁人地说， 唉，算了算了，那就这样吧，以后麻烦你小心点好不好，女人的脸是重要的事儿，技术要是不过关还是别出来混了。 经理赶紧点头称是，又换了另外一个美容师继续把整个程序做完。做完美容，叶梦薇觉得刚才发脾气有点不好意思，她并不想占人家的便宜，于是干脆花了2000块钱办了张卡。后来叶梦薇自己也觉得有点莫名其妙，她明明是受害人，怎么反倒买了张卡呢？可以这么说，那天如果不是她的眉头被人划破，她肯定只是做一次体验就算了，肯定不会办张美容卡，因为那个地方离她上班和住的都不近，去做护理并不方便。叶梦薇并不知道，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她和江淮岸遭遇的这件事以及他们后来的应对方式恰恰是同一类事件，心理驱动力也是相同的，那就是斯德哥尔摩效应在起作用。所谓的斯德哥尔摩效应是指被害者对加害者产生感情或者关注的心理，反过来要帮助加害者。当然所谓的被害和加害程度是有轻重的，重的可以是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轻的也就像叶梦薇这样，仅仅是眉头被划出了浅浅的伤。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小说红唇。 斯德哥尔摩效应的名称来源是一起劫持事件，那是在1973年8月23日，两名有前科的罪犯试图抢劫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市内最大的一家银行，后来失败了。他们劫持了4位银行职员，和警方对峙了130个小时。后来罪犯投降，但匪夷所思的事情发生了。那四名被劫持的银行职员对歹徒显露出了怜悯之情，筹措资金为他们提供辩护。 四人中的一位女职员竟然爱上了其中的一名犯罪分子，与仍在狱中的那名罪犯订了婚。这件事情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心理专家们对之加以研究，认为人在受到伤害的情况下，会在自己和加害自己的人之间产生某种连接。也就是说，因为加害人有意或者无意的伤害行为，他已经成为受害者心灵世界的一个部分。因而，受害者对加害自己的人发生了强烈的兴趣，或者产生了强烈的恐惧。可不管产生哪种情感，都足以让受害者更为关注加害者，从而试图想为加害者做点什么，以此来改变加害者的命运，从而改变整个受害者的内心世界。这和中国的有句老话所说的另外一种现象，不打不相识，有异曲同工之妙。斯德哥尔摩效应也足以解释为什么有些遭受强奸的妇女到头来反而非常关注强奸自己的男人，甚至会爱上他。落实到江淮案这件事，就是江淮案挨了打，反而倒对加害他的人产生了相当的关注，并试图去改变他们的命运。而落实到叶梦薇这件事情上，那就是叶梦薇是受害者，但他对无意伤害他的人产生了同情和怜悯。明明他是受害者，反倒拿出钱办了卡，帮了加害他的人一把。江淮案让村支书召集了全体村民开了个大会，那个刀疤脸已经被放回家，他局促不安地坐在最后面。江淮案走过去，笑眯眯地拍了拍他的肩膀说，小伙子，你力气不小啊，是不是练过武功啊？刀疤脸尴尬地笑笑不作声，旁边有人呵呵地笑了出来。江淮岸接着说，兄弟啊，你得记得以后要学会冷静，千万别动不动就打打杀杀的，你有几条命能去打去杀呀？何况咱们大家都是一家人嘛，有什么事儿坐下来多交流交流就好了。刀疤脸耷拉着脑袋，但把头偏到一边去，似乎仍然不服气。紧跟着江淮岸的肖志远也对他说，兄弟啊，你这是多亏碰到的是江市长，江市长亲自发话要对你从轻处理，要不然啊，我看你几年都别想出来。刀疤脸非常意外，他抬起头感激地看了江淮岸一眼。江淮岸摆摆手，示意不要再提这个话题。他说，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啊，咱们马上开会。在会上，江淮岸发表了讲话，他是这样说的，父老乡亲们，前段时间在我住院的时候，村干部代表大家去看了我，这份心意我领了，但是村里带去的大家凑份子的钱我要求退给大家。我当时就说过，我要来检查，现在我要公开调查，问问大家，你们收到村干部退的钱了吗？村民们齐声回答，退了。江淮岸满意的点点头说，好，这就说明啊，我们选出来的村干部是值得信赖的，我们都是一家人，家里人之间有些什么小过节，谁都不应该往心里去。我江淮岸今天就表这个态，以前所有的事情都可以一笔勾销，但是从今天起，我们要做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谁再动不动就无力解决问题，我江淮岸第一个就不答应。现在政府高度关注农村农业农民，我们国家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咱们农村稳定了，农业发达了，农民富裕了， 我们国家就能更快更好的发展，大家的日子也能过得更幸福更快乐。大家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村民们大声地回答， 对，就是这个道理。 那个刀疤脸听得特别认真，喊得特别卖力。江淮岸接着说， 现在我向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水田村已经被列为潇湘市新农村建设的十大试点村之一。政府会对村里进行投资，改善村里的基础设施，修公路、通电话，甚至开通网络。政府会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来帮助大家改善生活条件，提高生活质量。现在在发达地区的农村，农民们通过了培训都学会了上网，他们在网上就可以出售自己的农产品，有的还把产品卖到了国外。这些事儿你们也一样可以做到。 农民们纷纷交头接耳，因为江淮岸所描绘的这幅蓝图是他们做梦都想不到的。江淮岸停顿片刻继续说， 我在这里给父老乡亲们表个态，只要大家努力勤奋，自强自立，虚心学习，我承诺只要2到3年时间，你们的收入就可以在现有的基础上翻个一番，大家说好不好？ 村民们大声地叫好，村干部带头鼓掌，于是大家就噼里啪啦地鼓起掌来。随行的农业技术专业人员经过考察和测试，得到结论，水田村的土壤非常适合种植葡萄、奈李、蓝莓和杨梅这几类水果，也适合种植金银花这种草本植物。于是江淮岸交代他们帮村子做好整体规划，然后想办法去买最好的种子和种苗回来。一场新农村建设的工作就此拉开了序幕。一旁的叶梦薇简直热血沸腾，恨不得自己也是水田村的村民。 以叶梦薇为首的三个年轻女性游走于情场、权力场和名利场。当漂亮女人在面对人生中的困境选择时，她们会做出怎样令人心生感悟的回答呢？官场、情场、爱情、友情在故事中演绎得淋漓尽致。小说《红唇》由知名心理咨询师郭晓燕所著，本书已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演播小群，编辑张璐。 谢悠远回忆起自己和陈珊珊的开始，他忐忑不安，想要和陈珊珊断绝往来，但陈珊珊又会如何另辟蹊径出奇制胜？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红唇》。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 1977年那个初秋，刘峰被我们逐出了红楼。在他临行前整理行李的那个夜晚，小曼爱上了他。 一场锦瑟华年中的相逢，一次绚烂芳华的绽放，40年命运流转变迁，磨不灭一代人的青葱追忆。严歌苓长篇小说《芳华》，寻找那些平凡谦卑背后的伟大。 北京故事广播每晚20:30，欢迎收听。 游览山清水秀的美景，感受千军万马的豪气，体会悱恻缠绵的爱情，